人的天堂，女人们暂时被放电，男的偶尔释放单身的从前。当啤酒一杯一杯又一杯，白马王子的身材不复当年，那些曾潇洒过的昨天，如今成过往云烟。希望不要被我碰见，他牵着小孩大腹便便。干了吧，麦坎托，今夜不醉不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干了吧，麦坎托，反正回到了家，我保证一定会挨骂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孙悦演唱的《香水》，梁静茹带出的《无解》，花儿乐队带出的《尘埃》。 那种香味会让你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无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翻过一眼？什么香水会让你在梦里埋怨那夜色的漆黑，难以承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要体会浓郁的滋味，迷惑多少寂寞的心扉。你是否也曾醉过而痴迷不悔？是被心爱的人擦上香水，只为感情掉泪，所以

才是我的永恒。

东西容易流行，我想你是否有点过时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爱你爱到温柔清晨，想不擦点就会变成越来越曲折。难道我的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不能也像音乐不擦点？因为能够诚恳之间，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得不擦点，简单一些？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说

似孤单飞过半个地球，坐着仰睡醒觉的心里头难免失落，一心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。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望穿望游，我想要简单无欲无愁，那一夜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

却还在我心里，像一个圈圈。我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窗不点 So